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十七，三头金驼案，第898集，金家老宅上。秋末，凉意阵阵。这天早晨，赵真依旧起了个大早，准备上朝。今日赵真心情不错，按照之前得到的消息，赵普他们的人马已经到开封城外了，晌午之前应该就能进城了。这次也是凯旋而回，赵真这皇宫里也清静了好一阵子了，于是决定今晚请客。而至于赵真是要犒赏三军，还是单纯想热闹热闹请客吃饭，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庞飞早就起了，带着宫女准备了朝饭和赵真一起吃。小香香扑住赵真就问： 父皇皇，九九今天回来吗？小狮子今天回来吗？ 赵真失笑，戳了戳自家闺女： 是啊，今天回来。还有啊，你别总跟着小四子叫九九，要叫黄爷爷。 爷爷是白胡子，九九没有。 赵真笑着摇头，抱着香香走到花园，就见除了庞飞，太后和赵兰也在。赵真给皇太后问了个安，就见一旁赵兰笑眯眯给自己请安。赵兰虽然是公主，不过也没什么金枝玉叶的样子，平日也没见她一大早进宫来问安。不用问，今天是有什么事儿了？赵真坐下，赵兰立刻乖乖给她皇兄端上来一碗粥。 有什么事要求朕啊？ 皇兄，我今天能出宫吗？ 太学今天不是不上课吗？ 包元他们要帮包大人整理新生的名录。 哦，于是你想出宫去太学帮忙？你是不是看上包岩了？那感情好。 赵真没太明白，赵兰急得一个劲儿摆手： 没有。 太后也将这话听到耳朵里了，赶忙开口： 包岩不错呀。 我才不要书生呢。 哎，你呀。 我去太学帮帮忙，然后顺便去喝个茶，逛个街，买点东西，然后去个鬼宅什么的。 赵真边听边点头，心说不就出去逛个街吗？还有什么来着？赵真被一口粥呛住，庞飞也惊得张大了嘴： 去个什么？ 去逛街呀。 后面那一句，去什么宅？ 皇太后也不干了，赵兰抿着嘴憋出一个字儿： 鬼宅。 太后和庞飞异口同声，赵真叹了口气： 哎，哪儿来的鬼宅？ 金家老宅。 赵真看庞飞，那意思你听过吗？庞飞胆子不小，不过最怕鬼，一个劲儿摇头： 你们要是接着聊，我就不听了。 好奶奶，什么是鬼宅？ 小香香一直坐在太后怀里吃鸡蛋羹，一听扬起脸来了。太后赶忙抱着孙女走了，临走还瞪赵真呢，那意思好好管管你妹子，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？赵真板起脸叫来了南宫记，南宫一听赵真打听金家老宅，就回话： 哦，的确是开封城里有名的一座鬼宅。 庞飞拿了个包子，端起香香的鸡蛋羹就跑了。赵真左右看看，本来一大早妻儿相伴吃早饭的，这下好，又剩下他自己，还有对面撇着嘴的赵兰。 这宅子闹鬼吗？ 具体臣不是太清楚，歌清应该知道。 南宫一句话，赵真倒是愣了： 歌清为什么知道？ 金家老宅 在葛云峰老将军宅子后边的山上。葛青跟他爷爷那么亲，应该多少听过些吧。 南宫说着让个小太监去找葛青。没多久，葛青啃着个蛋饼跑来了，到了院门口才发现不是南宫叫他，而是赵真叫，赶忙将剩下半个蛋饼都塞嘴里了，噎得直翻白眼。听了南宫问的话，葛青扫了扫后脑勺，一个劲儿摇头。 金家老宅老邪门了，不能进去啊。 赵真斜了一旁的赵兰一眼，赵兰嘴抿的都快赶上猫嘴了，皱着鼻子不说话。 成鬼宅总得有个原因吧，具体说说。 这个是我小时候听我奶奶说的，金家本来挺兴旺的，家里是开金铺的，很有钱。老爷子三代单传，就一个孙儿，养得一表人才，还在太学念书的。 多久之前的事情？ 那孙儿如果活着，大概跟我爹差不多年纪。奶奶说，我爹当兵去塞外的时候，金家孙儿正好入太学，也就是20年前吧。当时我奶奶还心疼呢，说同样生儿子，人家儿子在身边念书，自家的就送去边关了，都怪我爷爷不好。 赵真失笑，葛家人丁兴旺，代代不是武将就是大内高手。葛云峰别看当年打仗厉害得很，不过天下人都知道他怕老婆，这位葛奶奶可不是省油的灯。 如果活着，意思是那孙儿后来死了。 娶个媳妇儿娶出事来的。 他娶的谁？ 赵真疑惑，金家按理来说是大户人家，娶过门的八成是个千金小姐，能出什么事儿？ 我听奶奶说，他们家娶进门那个不是人，是个鬼。 觉得出宫无望，于是老老实实吃早饭的赵兰正喝豆花呢，听了葛青这一句，豆花喷了赵真一龙袍。赵真无语地看着拿袖子给他擦龙袍的金枝玉叶，心里有些担忧，这以后嫁得出去吗？ 什么叫娶进门的是个鬼？ 原本啊，金老爷子给孙儿定了门亲事，娶的是永州府米行老大燕桂恩的三女儿。 米老大吗？ 他三女儿当年芳龄17，据说秀外慧中的，金老爷子可满意了，跟金家孙儿有书信往来，两人情投意合的哥哥妹妹这么称呼着。 赵真听得好笑，心说啊，不愧是哥奶奶说出来的，够八卦的。一旁赵兰拿着块绣帕边擦嘴边听得入神。 那燕三小姐怎么就成了鬼了？ 燕三小姐是没成鬼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等金少爷18岁那年，金家人就想着把喜事给办了吧，少爷也好安心念书，于是聘礼也送了，书信也通了，最后花轿派过去就把新娘子给接来了。新娘子来的时候啊，嫁妆可足了，媒婆带着陪嫁也都不少，接进门拜堂洞房都没事儿。第二天金家老人一看新媳妇儿漂漂亮亮的又乖巧，跟金家少爷郎才女貌般配得很，就也很满意。不过据说金老爷子以前是见过燕三小姐的，总觉得这闺女漂亮是漂亮，但好似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，莫非是女大18变？不过也没多想，就一起过日子了。 然后呢？ 就这么过了大概3个月，相安无事，小两口日子过得也挺顺遂的。不过有一天啊，金老爷子在太白居碰到了进开封谈买卖的燕桂恩，亲家见面不是应该聊聊吗，还应该接去家里住几天。金老爷子见了面就很惊讶，说燕老大你怎么这么见外啊，进城了都不通知亲家，不来看闺女。当时燕老大就傻眼了，他说他前几天还纳闷了，说好了成亲的怎么不来接女儿，也不来下聘礼，金家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，女孩一天天大起来了，亲都定了就赶紧的呀，拖着算个什么啊。 闻言众人都面面相觑。 那娶进门的不是燕家的三小姐？ 金老爷子跟燕老大两人详细一说， 金老爷子说事情都办了，娶回来的那个不就是你家三小姐吗？那嫁妆随礼都是你燕家的东西啊。燕老大就让他别开玩笑，说自家闺女在家养着呢，嫁没嫁出去他能不知道啊？而且啊，根本就没收过金家聘礼，也没送过花轿。 听到这里，众人都觉得汗毛直竖。赵兰颤巍巍地开口问， 那个是不是接错了别人家的花轿了呀？ 这不太可能吧。 那新娘子莫不是故意的骗婚？ 金老爷子当时也这么想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就带人回家了。刚进家门啊，金老夫人就春风满面的飞奔出来报喜，说孙媳妇儿有喜了。 这么巧。 于是啊，金老爷子将火气压了压，毕竟孙媳妇儿如果不是真的，那曾孙儿不会是假的呀。老爷子就想着查查那女子的底细，先别声张，毕竟如果不声张，这事情暗中解决了还能圆满，若是传出去了，就怕闹出大笑话来。之后啊，金老爷子开始暗中观察他孙媳妇儿，这下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。 一旁陈公公仰着脸看了好几次时辰了，然后对南宫使眼色，那意思皇上早朝要迟了呀。南宫看了看拖着下巴全神贯注听故事的赵祯，望天，迟到看来是必然的了。 哪里不对劲啊？哎，你快说。 他发现啊，他孙媳妇儿每天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，穿着一身白，不知道去哪儿，回来的时候啊也是一闪而过，猛那么一撇，嘴角还有血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